线5688-49摩尔龙。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现在呢已经是春天了啊，而且呢北京呢好像没什么春天哈，直接好像就进入夏天，温度就上来了。 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人你说尤其是老年人在冬天的时候天气寒冷，下肢呢凉麻痛，好像还说得过去啊。但是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依然下肢是凉麻痛，这可能就是有问题了。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也知道这可能跟这个动脉硬化是有一定关联的。 对，而且有的老年人啊，不仅是春天的时候他下肢凉麻痛，夏天的时候天很热了他依然有这样的症状哈。哎呀，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哎，其实这个呢就和下肢动脉硬化是有关系的。但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他不理解，他不了解这个问题啊。哎，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他这个腿呀和脚啊一直感觉到疼，尤其是走路走多的时候就疼得更厉害了。哎，那么到去年入冬的时候呢就疼得更厉害了，因为天凉了嘛。哎，他就去医院，他认为是风湿或者是关节炎。哎，他呢就去看，结果呢经过医院检查以后呢确诊了不是关节炎也不是风湿。哎，然后呢医生说您去别的科检查一下哈，尤其是做一个下肢的这个颈动脉 B 超看看有没有血管的堵。哎，他就不理解了，他就问我说这个下肢的血管还会堵吗？他说我听说过心梗脑梗，我没听说过这个下肢血管也会发生堵塞。哎，其实呢我们这个下肢的血管还真的会堵，而且这个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啊还真的是由于这个下肢的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堵塞造成的。 而且这个下肢堵啊它还有一个情况，像咱们有的时候有些人有那个静脉曲张，跟那小蚯蚓似的，好像一个一个在那个腿上表现出来，他觉得哟这个是有问题了啊。像这个下肢的动脉堵的话呢外边还看不出来，只是凉麻痛或者有其他的感受。 对，周老师您说的这个啊非常正确。动脉它比较深，哎，静脉比较浅，所以静脉曲张我们能看出来，动脉堵塞一般我们眼睛都看不到，因为它都包裹在我们的组织里面了，所以动脉的这个堵塞不像静脉哈，我们能看出来曲里拐弯的，对吧？哎，因为动脉它比较深嘛，一般我们就眼睛看不到。但是这个下肢的动脉硬化啊，下肢的堵，我们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自查的，就是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查出来啊，就是在我们足背前面中间的这个地方我们摸一下。这个呢有一个足背动脉的跳动，如果下肢的血管不堵也没有凉麻痛的这种情况，我们轻轻的把手放在我们足背的这个中间，我们可以不摸到啊这个足背动脉跳动跳得很有力气。如果听众朋友有了这个下肢的发凉了发麻了 疼痛了，那么我们再用手摸一下这个足背动脉，足背动脉比如说跳得比较弱，或者是有的中老年朋友足背动脉的跳动完全消失了，摸不到，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下肢的这个动脉发生了堵塞了。 那么下肢的动脉如果是发生阻塞的话，堵塞的话，那就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后果？那刚才提到了一个是下肢两麻痛， 同时还有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种危险，因为下肢血管堵了，肯定您的这个冠状动脉和脑血管里面都有斑块了，颈动脉里面也有斑块了，它肯定都是堵的，下肢都堵得这么厉害了，那脑血管跟心血管堵得就更厉害了。所以您像那位听众朋友啊，就是我前面介绍到的这位听众朋友，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去做一个 CTA, 对吧，血管的这个造影，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出来下肢的血管到底堵没堵，堵多少，对吧，有没有动脉硬化。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照着我的这个说法去做了。检查回来呢，他说贺主任，确实是这样的，我确实是这个下肢的这个血管啊，这个动脉是堵的，是有斑块的。他说医生呢建议放这个支架哈，我说您可以这样哈，我们先进行这个养血管清斑块的这么一个养护血管的这样的一个中医的这种保健的方法吧，我们先来试一下，如果好呢，下肢的这个血管通了呢，您就可以不放支架了，对吧，如果我们经过一个这样的调理还没好，那就肯定要用放支架的这种办法呢来改善这个下肢供血的这个问题了。他说我就听过这个心血管放支架的，颈动脉这个脑血管放支架的，我还没听说过下肢的这个血管也放支架。其实我们全身的这个动脉任何一个地方堵，我们都是可以用这个支架介入术来解决问题的哈。但是一般比如说硬斑块吧，我们不建议支架过度的这种植入啊，因为您是硬斑块呢，支架植入以后呢还会形成血栓，就是硬斑块本身它那个斑块在那个地方还不容易形成血栓，您的这个支架介入以后把这个内皮擦伤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血液凝集的这种现象呢就加剧了，这个时候呢架内血栓形成，对吧，堵在局部或者是血栓游走堵在心血管脑血管都有可能，所以呢我们能不放支架还是尽量减少支架的这种介入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给他用了这个雅翔的这个千年古方醒脑汤。那么这个古方当中啊，它有六味中药，主要呢是三七和杜仲，辅药呢是地黄、昆布、葛根和丹参啊，作为辅药。这个呢是我们雅翔千年古方醒脑汤的六味中药的组成成分。 当然这个千年古方并不是说你了解了这六味中药你去试着去服用就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的这是很有讲究的。一会儿呢贺主任再继续跟大家来讲。那说到这儿啊，我也给大家呢提醒一下，刚才提到了可能有些朋友呢感觉到下肢的凉麻痛这样的情况，刚才你也说了有可能是动脉硬化造成的，因此呢如果这样现象的朋友到医院去看一看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了你也可以自测。那如果是不能够自测的话呢，我们现在呢正在举行呢就是动脉硬化的一个检测，就是运用的血管断层扫描这种方式帮助您呢来进行呢检测啊。另外呢如果您有高血压的话，我们也将呢免费帮您呢来进行高血压危险的评估。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也可以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让我们来帮您。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当然了对于这个雅翔的他千年古方醒脑汤的事儿，如果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别忘了也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6-4417 8886-4417。还可以呢免费的索取血管硬化的防治白皮书这本书啊。这本书真的是写得非常的详细关于醒脑汤关于血管

哎，您看这个三七吧，就是要用云南文山州的这个三七，这个呢，叫做金不换。只有这个地方盛产的这个三七呢，它的作用呢才是非常好的啊。那么这个三七呢，它的作用呢，主要是它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三七皂带的作用。那么这个三七皂带呢，它具有非常好的活血散瘀的这样的作用，它可以清除血管壁的这个脂质斑块。那么我前面讲到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他之所以发生下肢的疼痛啊，他最最关键呢还不是以凉和麻为主的，他最关键是疼痛，尤其是走路走得多的情况下他就会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必须要蹲下来歇一会儿，歇一会儿呢就不疼了，他才可以继续走哈。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三七呢，它的这个活血散瘀的作用呢，能把它下肢的这个血管里面的血管壁上的这个脂质斑块呢给它清理掉。清理掉以后呢，在这个听众朋友他走路的过程当中，只要是下肢的这个肌肉供血供氧充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下肢疼痛的这个症状呢就会逐步的改变。哎，那么他呢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啊，他就又跟我进行了一个沟通。他说呢，我呢这个下肢疼痛的这个症状啊，他说好了很多。他说现在呢可以走比较长的路了，因为过春节嘛，他就会去买年货呀等等的，这个情况啊，他就基本上没有感觉到他的这个腿疼。当时也是很冷的这个情况下，他说还比较好，因为刚开始他还认为说是不是过年了我高兴啊，由于我精神作用不疼。但是后来呢，他发现他走路走长了以后呢也不疼。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用的这个醒脑汤对他的这个斑块呢起作用了。所以这个我们用的这个千年古方啊，一定是要用地道的药材才好。当然不仅仅是三七要用地道的药材啊，像其他的这个杜仲呢，我们是要用张家界这个地方产的这个杜仲呢才可以，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另外这个丹参呢，我们用的是河南安阳的这个野生的丹参。那么这个丹参呢，它里面起作用的呢是丹参酮，它呢具有非常好的软化血管、去瘀止痛这样的作用，同时呢具有活血通络这样的作用，而且同时呢它还有扩张我们人体的冠状动脉，增加冠脉的血流量，改善心肌缺血，调节心率，防治高血压、冠心病这样的作用。那么我谈到的前面的这位听众朋友啊，他不仅仅是腿疼，他平时也有这种心慌气短、心牵区憋闷的这个症状。他后来就告诉我，腿疼消失了以后呢，他慢慢的就发现啊，他这个心牵区憋闷的这个症状呢也减轻了。原来呢是他经常会睡到半夜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有的时候他就会被憋醒，但是后来呢他就觉得这种情况呢没有了。所以说这个雅翔的这个千年组方醒脑汤啊，它是针对我们全身的动脉硬化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可以改善这个下肢的动脉硬化的这种情形，对于心血管、脑血管里面的斑块也都是能起到作用的。这是其一，就是要用地道的药材。还有一个其二，就是炮制的方法。那么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呢，去抓了中药，就是好一点吧，自己拿回来找一个药罐来熬着喝。那么有的人呢，说自己我熬不是非常方便，就会在这个我们的医院里面吧，因为现在各个中医院里面都会有这种代煎，甚至好多中药房也会有代煎。其实作为中医的医生呢，我们可以就是负责任的告诉听众朋友吧，这种代煎出来的这种药的作用，它是不会有我们自己拿小罐儿熬着喝的那个作用好的。但是这种用小罐熬着喝的这种作用还不如雅翔用的 水陈古法工艺熬制出来的这个药材的效果好。那么我们现代就是说用现代制药学的这个手段，我们是用高渗的技术把我们这六味中药里面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再进行一个凝剂。那么这个剂六凝剂术这样的作用还会比雅翔当时用的这个水陈古法泡制的效果要更好。所以说呢，用药第一呢是要用地道药材，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药材如何泡制很重要。那么你是不是把有效成分提取出来了，而且这些有效成分是不是凝聚起来了，是不是能跟我们组织器官的这个把细胞把器官结合起来起到作用，这个呢是关键。所以有些听众朋友呢说我这个药啊确实是吃了不少，中药西药吃了很多，但是病没有好，那么原因在哪儿呢？其实呢我们要想一想，是不是用到地道药材了，地道药材的泡制方法是不是能满足我们控制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这都是问题的关键。 确实在医药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哈，在原来的这个医学基础上我们会加以发展和提高哈。确实是千年一锅汤，十年验一方啊。我们中医药文化呢是源远流长，它的作用越来越得到世人的认可和关注。那么中西联合再加上这个养生啊这样的办法，对于您身体的改善和保养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千年古方醒脑汤，那如果大家想具体的了解啊，您可以在4月11号来参加我们的一个关于醒脑汤组方的说明会啊。在会上呢我们将给您介绍它如何来干预控制动脉硬化，对于防治和改善心脑血管疾病它怎么来产生作用等等的。但是由于我们这个场地啊人员的有限，只有30个名额，所以大家如果想参加的话，别忘了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也可以报名啊。另外对于动脉硬化对于醒脑汤等等想进一步了解，我们可以请您的这个免费领取一本叫做血管硬化防治白皮书啊。当然数量有限，大家呢想免费领取的话呢肯定也是赶快拨打电话，咱们先到先得啊。那电话呢也是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醒脑汤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